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忧伤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总是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这样的歌其实特别适合刚刚在平台上给我留言的阿平。他说西安正在下雨，北京天气好吗？今天的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在这里分享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和你最想分享的故事和祝福，通过节目在北京上空送给你的家人、亲人、同事、朋友，还有就是长久以来的爱情。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平台上小太阳的惊叹号，他说这首歌也是当时他对抗病魔的励志歌曲。之前这位朋友不幸得了淋巴癌，一直来通过听这首歌进行鼓励，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不断的循环，还好从那样的生活当中走过来了，现在很健康。点播的也是2006年《加油好男儿》的主题曲，萧亚轩《我要的世界》。 远方天空，云层遮盖了前往方向，迷失在黑暗之中。天使问我，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我说，寻找梦想的灯火，有时我会失去力量，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中不停挑战。时候看不清路的尽头，天使身后，太阳叫醒希望的翅膀，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失去过伤心的力量，在艰难的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点歌的同时要和你分享平凡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的一些故事。一直以来都很流行的一种这样的对待生活的玩法是，我们去给未来来写一封信。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基本上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够让你把这样的信件投到未来，比如说五年、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你可以写给自己，也可以写给别人。而下面这段故事，这位朋友盟主 CCC， 他给我留言说，他在前段时间刚刚写了一封十年后的信，要寄给一位喜欢的男生。最近因为填报志愿，马上要到外地来上大学了，所以盟主 CCC 他说，昨天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给那个男生发了一首歌曲，也顺便告诉他，在十年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当然，这不是一种延续的状态，而是希望告诉他，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城市，故乡的扶持，我也希望十年之后，当你收到这封信，能够想起我，能够想起我们之前一起说过的那些话，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我希望告诉他，可能要暂时说一个再见，但是也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想问你还快乐吗？却又觉得问候多余了，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从前心里疼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爱呀爱呀，无声的挣扎，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 怕。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 接下来陪你来听一首歌。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关注的两位歌手都出了新专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啊？一位是谢春花，应该是第三张专辑了，而另外一位是毛不易，对，第一张个人原创专辑。他之前也在这个电视节目上唱了很多歌，包括《消愁》，包括《请记住我》，包括《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对吧？应该是每个人的愿望啊。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毛不易的新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桃夭 Tracy 他所点播的，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远方的融合院。他说曾经呢我们也是像歌曲里面唱的这样，每天操场教室在校园里面溜达，有聊不完的话题，很多很多的欢歌笑语，但是时间已经过得太快太快了，我们都在路上开始奔波忙碌，一个是在深圳每天都加班到很晚，而另外一位呢是在四川各种考试面试，我呢目前在西安马上就要毕业了，真的好希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到一起，不去考虑那些复杂的生活，就让晚风轻抚脸颊，讲述我们平凡的一天。所以今天要送出这首歌曲，毛不易的新歌《平凡的一天》，希望能够和老朋友融合院早日相聚。这首歌在上线的时候还收到了李健对于新专辑的叮嘱和祝福，我们来听听毛不易的一天。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 何须，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李健在微博上是这么叮嘱毛不易的，大概是说希望你在这张专辑之后能够坚持创作，好好的保护自己的才华，因为这真的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不要因为外面世界的那些过于繁华的东西来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我们需要独处，我们也需要陪伴，我们需要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祝福，送出关心，同时我们也需要在音乐里面来倾诉倾吐自己的心事。有一些话是不太常能够和别人提到的，但是在音乐里面这样的话会通过心自然流露出来。比如说今天下面的这一位，也是在节目的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点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Lemon Tree， 他要把这首歌送给佳佳，在对的时间遇到了错的人，所以因为误会分手了。莱蒙奇说，大概在一起有4年的时间吧，真的很想他，当时是因为很大的误会结果分手了，但是现在呢，他也好像开始接触新的朋友了。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我知道这次可能很难再挽回你了，只是希望在节目当中替你送出这首歌，希望你以后会幸福。徐佳莹演唱的《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苏运莹独特声线现场电影《动物世界》推广曲，携手体面追光者的作词人唐田、新锐作曲人陈雪然及制作人程天宇，一同打造温暖情歌尾巴，将郑开思和刘青的细腻情感唱进听众的内心深处。再来看中国内地女演员歌手韩雪发布了全新古风单曲《灵山奇缘》，于近日登陆全网各大音乐平台。这首歌通过很多的民族乐曲的运用、伴奏和演绎，结合清新悠扬、朗朗上口的曲调，有高山流水般的清澈古典韵味。值得一提的是，《灵山奇缘》是由韩雪作词并演唱的单曲，整首歌曲有着轻柔的旋律，古风韵味十足，给人非常舒适的听觉感受。最后来关注歌手杨千嬅昨天宣传《摇滚之母》，这首歌她找来林海峰填词，写进妈妈为子女考试所面对的压力。杨千嬅表示，幸好自己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儿子还小，而且儿子会转移话题。同时她也表示，从没有尝试过摇滚曲风，但一试上瘾，很想染上头发开个演唱会唱现场玩一下，可惜拍剧不能改动发色，剧集要拍到九月份。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来看看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啊，似水流年、路易斯、李莹，包括远丽，还有孤狼、方言、宁、娜姐、无敌等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歌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分享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或者是你最想分享的心情和故事，平时不太会跟别人说的话，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匿名的形式来告诉我。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儿，其实挺值得和各位分享的，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了这个金曲奖，新的一届29届金曲奖呢，这个陈奕迅和徐佳莹分别得到的最佳男歌手和女歌手啊，陈奕迅也是，这应该是第3次拿了吧。最早其实在陈奕迅之前还有一位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回忆的一位歌手，就是张学友，他最早一次是在1997年就拿到了。所以今天下半时段开场曲是很巧，来自公众平台上三两只猫点播了张学友的一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1997年张学友拿到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时候，我印象中陈奕迅好像刚刚回来参加选秀比赛，是和杨千嬅一起的。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曾经在回忆当中反复缠绵的声音，张学友。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

马上就要毕业的学生了，平时听广播呢也是在听别人背后的那些分享的故事。今天很想单纯的点一首歌曲，因为它能够在即将踏入社会的时刻给我一份不一样的力量。这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非常充满活力，同时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喜欢在音乐节现场一起跟着来唱的歌曲，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在下面这段要分享的片花和歌曲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和你回顾之前父亲节很多朋友都来录制的有声家书，其中今天给你分享的是另外一位。先来抛出一个小 tips 吧，怎么说呢，如果说你细心观察的话，可能还会记得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爱好，对不对？现在还能想起几个呢？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那这首歌平时不太会听到，但是不妨碍我把它背后的故事和温暖来传递给你。这是来自秦勇的《一起长大》。你可能会问秦勇是谁？黑豹乐队从1988年开始，第一位主唱叫窦唯，第二位主唱是栾树，第三位就是秦勇。而这首歌曲是在秦勇从黑豹单飞之后创作的，写给他的孩子。在2005年的时候，秦勇因为要照顾孩子从黑豹离开，大概有10年时间他一直都没有唱歌。为什么呢？秦勇的孩子叫大珍珠，很可爱的名字啊。大珍珠在4岁的时候被查出来患有重度感觉统合失调症，简单来说就是孩子的大脑对于身体各个器官都失去了控制和组合的能力，这会让孩子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大降低，成长也会把整个过程给拉慢了，就连就是系鞋带这样的动作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对于大珍珠来说可能要花一辈子来克服。所以秦颖后来离开乐队之后，就花所有的时间来陪伴他的孩子。当他知道这个骑自行车可以对孩子的感官协调能力有一个最好的训练的时候，他每天都会陪着大珍珠去骑车，从一米骑到五米，从五米骑到二十米。你不要觉得这个距离很短，这段距离的跨越要远远比我们想象当中困难得多。在2013年的时候吧，秦颖当时重新回到舞台，重新开始写歌，开始唱歌。当时创作的这首《一起长大》，就是在大珍珠基本康复之后。他作为父亲，要把这首歌写给孩子，其中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就是既然我们有缘相聚，我就不会把你放弃。 在你的世界没有颜色，在你的世界听不到我的歌，可是你有最灿烂的笑容，证明你生命中还有梦。世界太大，他们看不到你，这时只能靠你自己，一步一步留下足迹，就有可能踏出一片天。